情让人不分轻重，不能承受的回忆就留给东京街头保守秘密。

起心间的好地方。好歹云为人跟大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上，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，做音乐让我冲他写的叫 hip hop。 其实他的歌都很巴辣，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。 喂喂不好意思，由于 key 定的太高，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TB and Selina 帮忙唱一下，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 来来来，靠着窗庭院为人弹吉他，他人间中做得很很长长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。靠着窗半夜听着院为人弹吉他，他人间中做得很很长长，一点一滴祝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。 今年的他已经26岁，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，但是他还是爱创作爱音乐爱爱爱，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《老鼠爱大米》一样爱。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歌越好运气靠关系难得最好歌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不一定会用，用又不一定会被打，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偷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、啊！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，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，成功的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。你看我们 SG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，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。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，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。 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？ 生死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伤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张荡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

感谢什么，每颗认真也活全都美丽了我。 痛快去感动。